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由82个大学总学生会和51个有关政治、社会学生运动团体组成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全国大学生时局会议20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，要求叛逆政府下台。会上该团体表示，将以25号举行的民众总动员事前集会来开始大学生总动员。该团体当天发表了大学生斗争任务，其中包括争取朴槿惠和黄教安下台，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，废除国定教科书，取消萨德部署计划，撤销南朝鲜日本有关性奴问题的协议等。另据南朝鲜网报好社岛20号报道，南朝鲜的全国教师研究者紧急时局会议在光华门广场举行集会，表示要求弹劾朴槿惠。